您给我补上。 你补得上吗？ 这怎么这么说呀？ 你暗自抬高米价已经十分可恶，还要打出都督皇上的旗号，实属罪大恶极 啊！ 走，跟我见都督去。走。 哎，你别救我呀，松手。 走，来，快快，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呦，差官爷，快来吧，不得了了，造了反了！ 谁造反？谁敢造反？ 衙役大人呐，快跑啊！ 在洛阳地面上架刺儿，快走！ 差官老爷，就是这个家伙带头闹事儿，坏都督府的规矩啊！ 锁上，带走！ 快走！ 放肆！我看你们哪个敢锁！ 妈，公差弟兄，这是我家老爷，我们从长安来，不知这里的规矩。常言道，不知者无罪，请二位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家老爷吧。 这老头说话倒中听啊。放过他也可以，但是无理取闹，罚银五两。 对，哼，谁无理了？哼，真是无法无天。 嘿，哎呦，你这是诽谤朝廷，再加三两。 喂， 我说老爷，别忘了咱们是老百姓，您就什么也别说了。 二位公差啊，给，这是银子八两。请转告都督大人，说他如此治理地方，官运一定亨通啊！ 只要你把这银子交出来，这话给你捎到。 对， 走， 哎哎、 走、 哎，哎呀，客气，这是真客气。哎呀， 老实要饭的弟兄们都过来，你们都有话说呀！ 哎，你看，那么多乞丐聚集起来，他们要干什么呀？ 这不会是造反吧？ 不，走走走，赶快去看。 哎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弟兄们啊！哎，听我说两句 啊。 这两天呢，大家忙着逮天鹅，累得腿肚子都朝前了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到现在呢，咱们已经逮了101只了，对吧？啊，不易不易呀。听说皇上的龙舟已经到了孟津了， 又到了， 咱们再加把劲儿，说什么也得在皇上到来之前把这200只天鹅给逮齐了。 哎呀，狼怪大哥呀， 啊， 您就别太难为我们了，逮这101只天鹅已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。 是啊， 再者说了，现在是货郎把他娘都挑出来了，货尽了，再逮也没了。 是啊，这灾荒年里连家巧都没有，我们得要逮100来只天鹅，这够神的了。 是啊，这洛阳境内的天鹅已经被我们逮光了，真是没了。 对呀、啊，没得逮了嘛。 哎，各位弟兄们，别吵别吵啊，听我说。梅子老爷对咱百姓可是真心实意啊。 那没错、啊、那没错， 咱们得对得起他呀。 那就是 我李老怪已经在他面前拍了胸脯夸下海口了。 没错 啊，这如果要是办不到，我吹破牛皮丢了面子是小事儿，把梅大老爷坑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 对， 是啊， 是啊，这皇上也是真是的啊，想什么是什么， 干什么要办天鹅宴呢？ 哎， 这就叫皇上放个屁， 天下着了吗？ 贞观好天子， 如今太皇上。 哎，你们好大胆子，竟敢聚众辱骂当今皇上！ 哟，今儿没下雨啊，这儿怎么冒出个狗尿台来呀、啊？ 这，你是皇上啊，不爱听我们骂？ 切，如今洛阳遭受天鹅虫灾，皇上不来赈济，哎，反而来这里办什么天鹅宴？你说说，这样的皇帝该不该骂？ 就是、啊，就是见了皇上的面，我们也敢问他。他原来说的以民为重，如今这话还算不算数？ 众位，众位，众位，算了算了啊，咱们不说皇上了。你们刚才说的梅大老爷是谁呀、啊？ 梅大老爷就是洛阳县令梅道九啊。 梅道九，他为官如何呀？ 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我梅某20岁得官，30年走了18个县，虽一直不得升迁，但是忠君爱民是引以为荣的。